准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充足，适宜出行，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升温乏力，比昨天温度会有明显的下降。午后平原最高气温零上三度左右，天气忽冷忽热，提醒大家要及时调整您的衣物，注意保暖。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上三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三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提醒大家，天气忽冷忽热，一定要及时调整衣物，注意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的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双元桥有事故，后车多，队尾已经排到了庞各庄。丰台东大街北段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加油站每周六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 产后脱发是很多新妈妈的烦恼，生完孩子，一头浓密的头发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异常稀薄，尤其是头顶掉发更加明显。产后脱发到底是身体哪儿出现了问题？产前有啥预防的办法吗？吃点什么能让头发恢复浓密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曹梅跟您聊聊，摆脱产后脱发，重拾辣妈自信。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特别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曹梅。你好，曹主任。 哎，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些妈妈们哈，在生产完宝宝之后呢，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时期，那就是产后脱发的时期。 对， 也想问问您，临床上遇没遇到这些还在哺乳期的妈妈到您这儿来寻求帮助的？ 有，经常有。或者说现在因为这个很多人是这个第一胎然后第二胎的时候，他会反复的出现这种产后脱发、甚至在生第二胎的时候发现比他第一生第一胎的时候脱发还要更明显一些。 嗯， 所以呢我们呢就是有很多的妈妈现在呢也因为比较注重自己的这个产后的这各方面的营养啊健康啊，所以呢他就很困惑，说我已经吃得很好了，我天天这个汤那个汤，这个肉那个肉也不少吃， 为什么我还是会出现这么明显的脱发呢？都很困惑， 都非常的困惑。 对， 尤其是我们的二孩政策一放开，原本生过这一孩宝宝的妈妈，这个时候在生二孩宝宝的时候，发现哦，最痛苦的事情可能并不是精力上需要付出更多了，而是自己的这个形象上。这个影响变得更大了， 是的， 这该怎么办呢？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曹梅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摆脱产后脱发，重拾辣妈们的自信。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关于产后脱发方面的问题，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您的这个文字留言的方式哈，来和我们的曹梅主任互动和交流，关于产后脱发，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昨天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了解到，2018年春节期间全国传染病疫情形势平稳，共报告法定报告传染病69365例，较去年同期下降 44%。 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9起，较去年同期下降 89%。 甲类传染病无发病，社会关注的流感疫情进一步回落，流行性出血热、其他传染性腹泻等冬春季高发传染病疫情持续下降。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毛群恩介绍，目前流感等冬春季传染病仍然处于流行期，疫情还可能出现波动。卫生计生部门将继续高度重视冬春季传染病的防控工作，认真组织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再来关注一下饮食，对于吃货而言呢，鱼肉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经常吃鱼不但能够降低血脂和胆固醇，还能降低心脏病风险。最近一份国外的研究发现啊，每周至少吃鱼一次的儿童比很少吃鱼甚至不吃鱼的儿童睡眠更好，并且智商分处高出四分之一。那些每周吃鱼不少于两次的孩子，在智商测试中的得分呢，比那些很少吃鱼或者从来不吃鱼的孩子高出了 4.8 分。研究发现，鱼类中富含的欧米伽3脂肪酸与智力的改善有关系，更与美好的睡眠关系密切。您爱吃豆腐乳吗？腐乳是一种美味的发酵豆制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腐乳对于心血管病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因为大豆经过发酵成腐乳后，大豆异黄酮活性增加，抗氧化作用增强，有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和防止脂质过氧化。而且腐乳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不含胆固醇，还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大豆所富含的蛋白质经微生物的酶水解之后呢，产生很多小分子肽以及游离氨基酸，增加了 B 族维生素，对老年痴呆的预防也有好处。但是要特别提醒的一点就是，腐乳是高盐食品，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也不宜多吃或者是长期吃。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 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白琳。今天我们是邀请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曹梅和您一起来聊一聊摆脱产后脱发，重拾辣妈自信。微信公号平台上呢，收到了一封求助的信息啊。网友大白鲨说，他刚生下宝宝四个多月，不知是因为睡不好觉呢，还是因为带孩子太累了，最近头发是大把大把的掉，他想咨询一下医生到底应该怎么办，这样掉下去不会变秃了吧？ 像这种呢，我们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产后脱发啊，我们其实在真正的这个医学的诊断上面，我们没有产后脱发这个说法，这个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叫法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医学上呢，有一个名称叫急性休止期脱发。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头发的本身它是有一个生长周期的，在这个生长期呢，一般是就是大概 90% 到95% 的头发都是处于生长期，它的生长的期限呢大概是2到8年，所以有的人可以长到很长的这个长发飘飘的状态，对，甚至有些人可以长到几米长，是吧？ 对，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生长期的表现，等到它长到这个时长了之后，那么这些呢就开始进入一个静止期，就是它不长了，但是它还没有脱落。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大概2周到6周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个静止期过了之后，又进入一个我们叫做休止期。休止期呢，它的那个毛囊的根部本来有一个毛囊球，就是它生发长的这个位置呢，就慢慢的变成小的了，就变成一个像惊叹号一样的，底下越来越缩小， 缩小了。 于是呢，就从这个毛孔里头呢就脱出去了。这个呢是它的一个脱发的这个时期，这个呢就是静止期。那么为什么产后的人有特定的一个时期？刚才这个文妈妈也说，她说她生下宝宝是四个月左右， 四个多月。 过去的老人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孩子认妈的时候，那个妈妈就该脱发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刚刚好就是这个时期，大概是在产后的3到7个月左右，这个是非常容易产生脱发的时期。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是因为在怀孕期的时候，那么我们都知道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孕激素都是一个非常高峰的一个水平。我们平时去查那个孕酮的水平，就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它要维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来提供孩子和提供胎儿的这种营养。那么在这个产后的时候，就一旦这个一朝生产了，这个水平呢就要有一个快速的下降，它要趋于呢是下降到这个原有的这个正常的状态， 原来的平均水平。 对，那么这个激素的水平呢是调控我们毛发生长的，刚好是在3到7个月左右，也就是说这个产后的3到7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坡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大量的以前生长期的这个毛发就转成了这个休止期，所以呢就变成了大量的脱发的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产后脱发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生孩子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那么产后这个激素水平的下降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所以呢在这个激素下降的过程当中产生脱发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全都是正常过程。 对，所以大家就首先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所以呢大家就是顺其自然， 不用过分恐慌。 不用过分恐慌。 对，但是我们也听说在这个正常过程当中哈，每个人情况还不太一样。 是这样的，有一些混杂因素，比如说在这个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过生产的过程啊，对于女性脱发来说，精神因素都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有些女性她比如说比较焦虑，比较劳累，比较睡眠不好，生活不太规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因为精神神经方面的一些因素导致了他的这个就是头发的生长呢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容易发生在产后。你想你产后的时候又要带孩子，你的整个的这种精力或者说你的生活的重心，你的整个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孩子今天是咳嗽了，是着凉了，是出汗多了，是那个这个便便不正常了，都要操心，是吧？这个时候呢很难免的。 所以这个时候睡眠不好啊，这个心情相对来说比较抑郁或者是焦虑的状态，都会影响到我们产后脱发的这个进程。 所以你看看女性哈，不管在任何的这个时期，首先我们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 对， 让我们的这个睡眠保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质量。那么不管是不是在这个孕期或者是刚刚生完宝宝的这个哺乳期哈，都应该做到这一点，要不然脱发这件事儿它都会找上门来。 对，是的。 而且这个女性脱发哈，它跟这个男性脱发感觉就是特点也不太一样。但是尤其是我们留着这个长头发的姑娘，这头发要是一脱，你真会觉得是一大把一大把 的， 心疼啊。 特别是在洗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这样想，就说我是不是我洗头造成的我脱发，因为洗头的时候发现脱的发肯定是更多的。 对。 但是实际上呢是这样，就是你正常的情况下每一天我们有一个叫做生理性脱发，因为我们的这个头发生长它不可能说所有的头发今天都长，或者说今天都进入休眠期， 那不行， 不可能的， 那就掉光了。 对，所以呢它呢是一个交互的这么一个 状态，此起彼伏的过程， 此起彼伏的状态。那么呢平均我们每天的脱发根数大约是在几十根到一百根上下。有些人他头发很短，你比如说男同志，他的头发总共的这个长度大概 几厘米， 几厘米都算是比较长的了。 哦， 有的甚至就是 一厘米 以下啊，那么他脱一根，他脱十根，你恐怕也不一定能发现。那么我们这个一根长头发，像我这个头发， 对， 要是有三根，估计就看着是一小把了。 对 啊，所以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湿着这发，就是我们洗发的过程当中的，因为你洗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牵拉呀， 对， 然后呢，有一些原本已经是松 动该掉的， 已经是松动的这个毛囊。就被你牵拉下来了。那么这时候呢看着会比较多一些，实际上呢我们每天的脱发根数基本上和生长的根数是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的。 如果说你这个掉的头发的数量远远大于这个时候长的头发的数量， 对， 你就会觉得明显 头发有稀疏的 这种感觉。 对， 比如说露头皮了呀，或者明显我们说扎辫子，哟，这怎么这个发越来越细了哈。 对，是这样的， 对，从马尾辫变成了小兔子尾巴辫了。 对，而且呢产后呢我们一般它跟男性的脱发不一样，男性脱发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特殊的形状，我们叫做 M 型，就是在这个两个鬓角的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脱发，然后呢再严重呢就是头顶部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脱发，然后就出现地方支援中央的情况了， 对，头型了。 哎，对，有一个特殊的形状。那么女性的脱发呢一般来说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匀称的，可能头顶部会略多一些。就是整个的这个头顶部这个区域会相对多一些，在两耳连线的后方的这个区域呢略少一些。这个呢是一个就是女性和男性脱发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还要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生产之后的妈妈们呢，这个饮食也是非常需要大家关注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生产之后了要哺乳嘛，所以呢各种的汤水就来了。鸡汤鱼汤这些都是必然的，是吧？什么大骨头汤。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有一种情况呢是可以造成就是脂溢性的脱发。什么叫做脂溢性脱发呢？就是说我这个油太多了，那么我头皮本来就是爱出油爱出汗的状态，对吧？那么有些人呢他出汗很多或者说出油也很多的时候，头皮摸上去都油腻腻的，头发也看起来油腻腻的。那么你想你那些油脂是从毛孔里头分泌出来的，你那个分泌出来的油脂它不能完全被你很及时的清洗掉的时候或者说代谢掉的时候，那么这些油脂呢就堵在毛孔里，会影响你头发的生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所谓的产后脱发啊，当然我们刚才第一个就说了这是一个正常过程。 一个正常过程是由于我们体内的雌孕激素发生了一个唰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一个滑雪式的一个变化。 导致的。 对对，这是主因啊。那么其他的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呢，一个是精神上的因素。 休息啊，睡眠啊。 休息啊，睡眠啊，包括你自己的这种。 焦虑啊。 这种状就是精神状态，有些人他可能比较焦虑。特别的那个抑郁，这些呢都是会影响到头发的生长，还有就是要注意我们的饮食了。 对，你吃的油太多了，你就会发现不仅皮肤上这个油脂过多哈，头皮上它也是油脂过多。 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毛孔被油脂堵塞啊，你的这些头发原本还站得挺牢的，这个时候只能倒掉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呢这也是一类，这叫脂溢性的脱发。 对。 其实好像生活里我们听说很多男性患脂溢性脱发的特别多。 对，因为男性总的来说就是他是由于雄激素的那个水平比较高，雄激素是主要调控皮脂腺的分泌的，所以总的来说一般呢是男性可能出油会比女性的略多一点。当然呢就是受一定遗传影响，比如我爸爸妈妈都是油性皮肤，那不可能说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干性的。 但是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状态可能摆脱那些油性的话，我们刚才说到的在饮食上是可以要注意的， 要调控的。 那你说平时那些汤汤水水为了哺乳的需要哈，可能该喝也得喝，那怎么办呀？是不是得把上面层油给它过滤掉？ 对，非常对。就是你如果说熬了汤水之后呢，最好是要静置一下，静置一下呢把表面的那层油给它撇 掉， 去掉了之后呢再加热再喝，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大部分的油脂呢都出去了。再有一个呢还是要多喝白开水，给自己呢一个增加这个代谢的一个过程。白开水呢是毕竟啊，这个奶里头，大家不要想着这个奶都是由这个汤变化来的，是由水变化来的。 就是其实呢，各位就是妈妈们哈，都能够想得到，平时可能自己也不爱喝那些所谓的油腻的这种汤汤水水，但是这个时候为了哺乳的需要，一旦变成妈妈这个身份的时候，立刻就不一样了。给什么，只要说对宝宝好，对这个下奶好，立刻全都给他吃上哈。 对，不管多难吃。 但是其实这里边真的是有一些误区的，这些误区一方面它是不是真的对于宝宝的这个奶水可能产生更多的有效的营养成分呢，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皮肤状况，甚至我们的头发状况是否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找一个平衡点的。 对，我们想啊，这个奶是什么，奶呢最重要的成分还是水，其次是蛋白质，对不对？那么你应该是吃那些高蛋白，不是高油，并不是说我吃了油，那么我就能够产生蛋白质，这是一个误区。 对， 所以呢，应该吃那些好的蛋白，或者我们叫做优质蛋白，比如说瘦肉啊，比如说鸡肉啊，比如说一些那个这个蛋羹啊，鸡蛋呀 ， 这些又好消化，然后呢油脂又不多，另外呢还补充了足够的蛋白质，而且是孩子也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这样才是一个优质的来源。 就是说水还有优质蛋白，其实这两样是一方面妈妈自己身体需要，另外一方面足够给宝宝提供优质奶水的这样一个基础哈。 对对对，是这样的， 而不是说那些油腻的汤水，很多人喝的呀就是自己一方面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就感觉这奶里边恨不得带着油花的， 真的是这样， 那真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它对于妈妈们的这个产后自己的身体恢复其实也是没有好处的。 是这样的。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摆脱产后脱发，重拾辣妈自信。那么关于产后脱发，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基本认识到了哈，它有一个主因，这个主因呢是我们首先要摆脱内心恐慌，它是这个妈妈们在生产过后自身，我们说雌激素、孕激素发生了一个滑雪式下坡这样的变化，产生的一个自然的现象。首先我们是要了解它，然后呢接受它， 对， 不必要过分的恐慌。另外一方面它还有两个辅助的原因，一个是我们的心情，过分的焦虑啊、抑郁啊、不开心啊、睡不好觉呀、太劳累啊哈，这些也会就是促使或者是加重这个脱发。还有一条就是油腻的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脂溢性脱发可能就会找上门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呀？我们需要从以上几点来有效的注意一下。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抛出一个最为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哪一种脱发，虽然我们说它是正常现象，但是有的人的那个情况呀可能就不是特别正常，它是需要引起注意或者是来看医生的呢？ 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说啊，这种我们叫急性休止期的脱发，或者我们现在就称它为产后脱发吧，它是有一个时限的，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雌激素、孕激素水平在 差不多孩子在这个九个月甚至到一岁左右的时候、嗯、那么呢他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平稳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激素水平基本上回到了我们原始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这个脱发就停止了， 应该结束了， 哎，应该结束了、嗯、所以这个整个的出现这种产后脱发的时长呢，正常的时长应该是在六个月左右，六个月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三个月生完宝宝三个月开始的、嗯、通常到这个九个多月的时候， 九个月十个月的时候， 对， 那么它就应该是停止了， 是从这个五六个月开始，那么到宝宝一岁的时候基本上也都该停止了、 嗯、是这样的。 可是、 嗯、 某些人他还在掉， 对，如果还在继续的掉，而且呢掉发的这种情况呢是越来越严重，而且呢也排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其他的这个影响因素了之后， 嗯， 那么你就需要就诊，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哦，那您看看这个时候就是临床上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还是什么样的其他的原因导致了呢？ 这种时候呢我们一般首先要排除他有没有精神上面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他有没有焦虑症、 嗯、 抑郁症，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们要给他查一些这个激素水平， 嗯， 包括甲状腺功能，因为我们知道在甲状腺功能异常、肾上腺功能异常或者是妇科的疾病，包括这个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哦、比如说糖尿病，这些时候都是可能影响到这个激素水平，从而影响到这个头发生长的。那么这些的这个各个激素水平或者说各个轴的这个激素水平我们都要去重新要做检查，发现是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曾经啊，我曾经见过一个妈妈，她是什么呢，她来看的时候其实孩子已经过一岁了， 嗯 嗯，过周岁了，然后呢头发呢我看到啊就是稀疏的非常的厉害，就整个这个头顶部啊就是稀稀拉拉的有一些头发， 哎呀那掉的好多， 就是他已经不能，他自己说呢，说我知道我产后脱发，因为他生过，前面已经生过一个孩子，他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会出现产后脱发的、嗯、那么呢他就说我现在这个脱发，这个产后脱发比上一个要厉害多了，那么我一看他头发那么稀疏，于是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嗯， 最后发现是什么呢，他是妊娠之后发生的一个尿毒症。 他自己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就是他是以脱发然后呢其实同时伴有了一些皮肤瘙痒这种症状来表现的，他可能主要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了、 哦、 肾功能这个已经是就是几乎接近于肾功能衰竭的状态的时候他才来就诊，他没有发现他尿里头有多大的异常。因为这种时候吧，有时候妈妈她关注于孩子的这个健康， 嗯， 她不会说我想到我一定要去给自己也要定期的做一个检查呀什么的，所以她来的时候呢几乎是一个就是肾功能衰竭的状况。那么我们给她用了一些这个治疗和调整了之后呢就长回来了。 哦， 嗯， 但是其实他的这个问题，你看产后的这个脱发不仅仅有刚才我们说的和这个怀孕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系、 嗯、 和你的这个精神状况有关系，还和这个比如说内分泌，那这一下子、嗯、 就健康状况了， 对，这就是健康状况有关系了、嗯、跟内分泌相关的问题就多了去了、嗯、哈， 这几个腺体、嗯、包括垂体有些人就是生产的时候可能有过大出血的情况， 哦， 嗯，那么他的这个脑垂体呢可能会出现一种就是缺血的状态，这种时候呢也会出现明显的这个脱发，有一个名称我们叫做稀罕氏综合征、 哦、 就是因为垂体的一个缺血的状况导致的一个严重的脱发、嗯，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妈妈们，当了妈妈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前提首先是要保护好自己， 对， 自己的状况好了才能够更好的照顾您的宝宝，所以在产后尤其是一年之后您的这个脱发情况还在持续的话，抓紧时间到医院就诊。好，健康加油站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聊产后脱发。 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今天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曹梅和您聊聊摆脱产后脱发，重拾辣妈自信。上半段呢，我们关于这个产后脱发它的这个主要原因、还有这个副条件的原因哈、都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了一下。首先作为主要原因呢，它是体内的雌激素、孕激素发生了一个大面积这个下滑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情况的出现、正常现象，所以呢不必过分的恐慌。您只要记得它一般的发生时间哈，通常都是在生完宝宝3到9个月期间。 对 啊，那么它的持续时间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一般就是6个月左右。所以呢基本上是在这个12个月宝宝1岁之前哈、按说这个产后脱发就应该结束了，所以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如果在这之后您这个脱发的情况没有停止，依然在继续，甚至脱落得更凶了哈、这个头发上剩的头发已经寥寥无几，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就诊。上半段结束之前呢，曹梅主任还跟我们说了那个案例，我也觉得一方面可能真的是看护孩子哈、付出的这个精力啊太多了，对于自己的身体有过分的这个疏忽、另外一方面呢，真的有一些我们说隐藏的大病， 对， 它是一个产后脱发的这样的一个其实主要的原因，你都不知道。 对，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过，产后脱发呢，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标准的，或者说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疾病，它是这么一个现象。 对， 那么你透过这个现象，当然更多的人呢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确实有一些少部分人，他是以脱发为表现的一个健康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这个肾上腺功能的问题，肾功能的问题，包括妇科的一些疾病，都有可能呢在这个时候跟产后脱发的这个状态呢给它混在一起、所以呢让我们有一点这个困惑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了、所以呢一般的来说我们认为，就是如果你脱发的这个过程是这个在6个月之内还不停止，或者说我完完全全已经都是1岁之后的这个状态了，那么还是在继续的脱发，一定要关注是自己的问题。 对、有的妈妈可能觉得，哎呀，是不是因为这个把自己体内的这个精华通过奶水全都给了宝宝，那这时候没事儿，等孩子这个断了奶了，我再慢慢给自己补一补可能就好了。 对，他有的妈妈可能会这么想，觉得是 您别大意，有可能没准真的是其他的疾病导致的，那就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出问题了哈。所以脱发只是一个提醒信号，您得就着这个提醒信号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就诊，找到它的真正原因。我们的微信网友呢，刚才这个刘海平提问了，他说心情抑郁啊、焦虑啊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出现脱发吗？怎么样能够恢复吗？ 心情抑郁特别是在女性的时候啊，出现这个心情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焦虑和抑郁。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啊，特别有意思，他当然不是一个产后的妈妈，他就是一个脱发的患者，然后他来就诊的时候给我掏出了一个小本儿，小笔记本儿、就是几月几号脱发多少根、几月几号脱发多少根，还画了一个图。这个是让我就觉得，我第一感觉，我本来是认为他一个脱发的患者嘛，这个来看是一个很看门诊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一掏出这个本儿，我就立刻觉得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脱发的一个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一个焦虑症的一个患者。你想想看，咱们平常的人，我说你是怎么统计出这个根数，他就说我每天早上的工作就是我在这个枕头上，我这个 地板上 然后卫生间里头，我都要去把这个脱落的头发收集起来， 然后再一根根数。 他说你不是说了吗，我这个每天脱发根数超过100根才是异常的、说我现在确实是超过100根了。像这样的这种特别焦虑的这种状况呢，我们是必须要改善的。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走出去户外，我们去增加自己的这种锻炼， 改善自己的这个心情。比如说你是一个产后的妈妈，你可以呢，这时候孩子也稍微大一些了，也有一定的这个抵抗力了，也该带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 对， 是吧？你也出去晒晒太阳，也去活动活动， 嗯， 改变一下这种心情， 对， 不要老在家里琢磨这些事情。 嗯 嗯，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头发呢也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滋养。 对，或者有一些朋友哈，其实我们说包括那个心理啊，是否焦虑和抑郁，它都有筛查量表的。 对对对， 有的人是一筛查一做那个量表，那个分一出来就知道，哦，自己真的是有这方面问题了。 嗯， 有一些人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自我来调整，听音乐呀，走出大去大自然里面多走一走呀，去唱歌， 嗯， 去跳舞啊等等。但是当你发现你的这个情况没有缓解或者是更加糟糕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的。是 的， 现在很多的大医院呢都有这种心理咨询的这个门诊 、嗯， 大家可以做就是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这个还是很有效的。 嗯，那我也想替他问一下哈，如果说哎我心情好了，睡眠也好了，那我曾经多掉的那些头发，他们能补回来吗？ 应该是会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呢叫做休止期脱发。那么你只有说有大量生长期头发的时候，你才会出现休止期脱发。 嗯， 所以呢等这个状况改变了之后，就说你心情好了，然后激素水平也正常了，然后呢也没有吃的那么油腻了， 嗯， 那么呢它又回到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周期上面，它， 哦， 还会慢慢的长。那么再长的时候呢，可能就说我长的比脱的呢要略多一些，因为你的， 嗯， 休止期的毛发就变少了， 嗯嗯， 相对的比例变少了，那么长得多了脱得少了，慢慢的这个发量包括发的质量就会回来了， 就上来了。 哎，一开始长出来的新生的毛发的时候呢，我们看的都是细细软软的小绒毛， 嗯， 慢慢的呢长到一定的长度之后，它呢质量就改变了，它的这个毛发本身的这个重量或者说粗细度包括它的光泽度就会慢慢的恢复了。 哦，哎，其实这正好是我想问的一点， 嗯， 很多这个在孕期脱完了发啊，不是在这个哺乳期脱完了发的妈妈哈， 嗯， 在新长的那个毛发一开始一看哈，都感觉是那种特别细软的 小绒毛、嗯， 当时心里面就说完了，我掉的是那种粗粗壮壮的，现在长出来的全是这种短短的小绒毛， 嗯，对，它总是要从小苗长到大树的嘛。 哦，它是正常的， 对， 它不会一直是小绒毛， 不会的。我们在医生的这个门诊当中，我经常跟这些脱发的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说， 嗯， 它既然能长，它就一定能长好。 哦， 嗯， 只要它能够长，它就一定能够长成大树，从小苗。 嗯， 所以呢大家对自己的头发要有一个比较 有信心 啊，乐观的心态也是你拥有一头亮丽秀发， 嗯， 怎么像洗发水广告，啊，这样的一个前提哈，信心也很重要的。 嗯 嗯，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2110的朋友，他说他总觉得产后脱发跟他月子里边没洗头发有关系， 嗯， 头发出了好多的油啊，月子里不洗头。这个是我记得这个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就说过月子里的那些误区哈， 对， 一些婆婆妈妈不行，不能洗头，该受风了，该着凉了，不让洗。 这个洗发呀，就咱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在这个影响因素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你的饮食，对吧？ 嗯， 就是说我吃的太油了，那么我这些油呢它代谢不出去，于是呢就造成了我的脱发。那么在这个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正确的去洗发，就是我们怎么去护这个头发。 对， 嗯，它已经是一个将脱未脱的状态，或者说它生长的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那我能不能洗头？我们的建议是这时候不能怕洗头，刚才也咱们也提到过，不是说我洗头的时候它才掉， 嗯， 它是要是掉的话它什么时候都是要 掉 的。 对， 对，那么洗头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比如说月子里头不是不可以洗头，大家只要注意几点。第一，洗发的次数不能太过频繁。有些人就觉得我这个头发因为这个时候激素水平还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你要哺乳嘛，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出油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另外呢这个时候呢家里头可能也不会说是一个很凉爽的或者是非常通风的状态，那么比较热它又出汗比较多，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隔天洗一次， 嗯， 或者是一两天洗一次都是可以的。但你要如果说我一天恨不能洗上两次，那就有点过了， 有点多了， 哎，对， 嗯， 那么也不能说我这一个星期甚至我坐月子这一个月都不洗头，那是肯定不行的了， 啊， 嗯， 就是正常的人如果你让他一个月不洗头的话， 他可能也会有这个毛囊被堵塞导致脱发 的 情况出现， 对吧？这是肯定的，这是一个必然的， 对。明白了。 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保持头皮呢是一个比较清爽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那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去决定这个洗发的次数，这是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用什么来洗头啊？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怪异哈，我不就洗发水吗？ 对啊。 啊，对。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比如说带有一些生姜成分的。就是能够促进它的这个毛发的生长， 增发的这种。 哎，对，包括呢，有一些它可能就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那么带有这些生姜成分的，因为它里面有姜辣素，这个姜辣素呢是促进局部头皮血液循环的，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会这个洗头完了之后呢，它对头皮的这个健康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洗的方法，有些人呢说这个洗头还有什么方法？有的，有些人呢他喜欢是去抓头皮，因为他头皮痒啊，就是有一些油腻腻的状况的时候他会比较痒，所以呢他就会用手指甲呀，或者说用梳子啊反复的去抓，这样的时候是不合适的。我们说越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越要相对的轻柔一点，用指肚的这个位置，用指肚的这个位置慢慢的打着圈的去这样按摩。这样呢把那个这个头皮的位置呢都要用洗发水全部都揉匀，停留个一两分钟，然后呢彻底的冲干净。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护发的成分啊，护发素啊，这些什么护发精华呀，是用在发梢的位置， 不要抹到头皮上， 不是用在这个头皮的区域。对，这样的话呢有一些滋养的成分它就全都糊在头皮上了，反倒没有那么清爽了。再有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以后它本来是个清清爽爽的状态，那么千万别着凉啊，因为这时候上面挂着水珠，就像你洗完澡之后身上是还是水水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出去的话可能就容易着凉，对吧？这时候一定要把头发呢吹干或者是擦干，吹的时候这个高温的这个风啊不要说直至吹的头皮，要从发梢开始慢慢的吹起， 我们可以把头发往侧面来嘛， 哎，对，这样慢慢的给它吹干。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梳子，因为这时候呢是比较容易脱发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啊妈妈在这个时候呢不要使劲的去扎这个头皮，就是扎小辫， 别扎马尾，不要扎很紧， 哎，不要扎得很紧。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你习惯有一个偏分的话啊，这个偏分的这个位置呢要经常的换一换， 换缝， 哎，换缝，要不然它还这个地方它秃了，就 缝的这个地方它就会秃。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梳子的选择，很多人都说这个梳子那不是就是这几个齿吗？ 对，它有比如说我们说单排梳，然后呢有那个多排的那种像大板一样的那种梳， 对，很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比较容易脱发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用稍微齿比较疏一点的， 就是齿中间宽一点的， 哎，稍微宽一点齿的，别太密了，太密了呢它对头发的这个牵拉的作用会比较强。再有一个呢尽量选择天然材质的，特别是在冬季就是出现这种脱发的时候啊，如果是你选用的梳子是那些塑料的，那么它会，哎，对，这个静电对头皮的伤害还是不容忽视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嘛，皮肤呀我们的头发呀它都喜欢需要保湿的那种感觉。 对， 如果你是让它那种干干的静电，你就想皮肤会掉皮，那头发呢它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是这样的，非常对。所以呢就说别看这个洗头的这个过程，洗头到后面吹干再到梳，这个过程呢大家就是尽量的有一个原则，就是保持清清爽爽，然后呢不要过度的牵拉。 这个真的是有学问的地方。那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月子里哈，然后呢是一定要洗头的，这是一个前提。因为你如果不洗头的话，油脂啊汗液呀，尤其在月子里边这汗出的又比较多哈， 对， 它会堵塞我们的毛囊，这样会加重脱发这件事情的发生。再说它也不卫生啊，是吧？ 对对对， 你整个月子都不让洗头，那已经是过去的错误的老传统了。 对， 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是家庭的那个条件没有那么好，现在该有空调的，该有吹风机的，该有什么浴霸的，都有哈，能够营造一个我们说又没风温度又适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清洁啊，干净， 然后呢，保持我们的这个头皮头发这种清爽 健康的状况， 对，都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就是刚才我觉得那个曹梅主任特别有生活，他真的是一下子给我们提醒到了好多的点，包括这个梳子，你选大齿的啊，这样能够减少牵拉，因为我们女生嘛都知道那种密齿的，尤其长头发， 对， 你以前再烫个卷儿，这洗完了头 拉不开 呀，哇塞，真的是拉不开哈。 嗯， 所以我突然间理解了。好多女生为什么在生孩子之前就剪头发这件事儿？ 对，剪短发，其实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事情，就 是个招吗？ 啊，是个招，就是你剪了短发之后呢，它的你就不至少不用扎头发了， 啊， 对吧？ 对， 你就减少这种过度的这种牵拉、反复的牵拉的这种作用， 嗯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时候剪个清清爽爽的短发，还是又漂亮又实用。 对，这真的是很实用。嗯，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应该做一试验，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是长头发和这个时候是短头发，对于控制这个产后脱发是不是能起到一定作用？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哈。好，关于这个产后脱发，大家伙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继续来和曹梅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来看看微信网友小顺提问，他说为什么老年女性她感觉更容易脱发了？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好啊，50岁以后开始逐步头发稀疏，勤洗头发，一两天洗一次，他说好像就可以减少脱发，这样做对不对呢？ 嗯，我们刚才说哈，曾经刚才咱们提到过一个点，就是在老年的这个女性啊，特别是就你看她正好提到了一个节点，50岁，50岁的女性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在49啊、48、9、50、51、2的时候呢，就进入了一个更年期。 嗯， 那么更年期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其实跟我们的产后脱发还真是有一点相像， 激素水平都下降了， 她要进入一个老年的状态。嗯，她呢正常的这些雌激素虽然不像孕激素、雌激素那样一个快速的下坡，但是它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的状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跟我们的产后脱发大同小异，它也是出现这种休止期的脱发。 嗯， 但是呢，因为它整体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或者说进入老年之后，它整体的这种激素水平，它没有一个恢复了。所以呢，就是50岁以后呢，头发呢，总的来说发量和发质都是要越来越稀疏，而且呢发质呢也是越相对来说啊比较细软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那么勤洗头发呢，其实并不能明显的减少脱发，就是你洗头发的次数和你脱发不脱发其实没有明确的关系啊，但是呢就是保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保持它的清爽就可以了。 嗯，所以您看看哈，它跟这个产后脱发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人家那个呢还能够回到这个比较好的水平。 对， 但是我们到了这个更年期的话，一方面得调整好心态，正视这件事儿。 是，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头发变软，就是发质发生改变以及数量发生减少，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嗯， 但是我怎么在电视上也看到有那些70-80岁的老奶奶们，这个变白发又变黑，然后人家也梳着粗粗的这个大辫子。 对，这个呢可能跟他本身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我觉得还是有关系。那样的人吧，就是咱们仔细想想看，他们一般都是属于那种生活比较积极乐观的。 嗯， 然后呢我还见过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他们反复的用那个这个淘米水。去用淘米水去 营养头发，感觉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头皮所需要的营养其实主要的还是 B 族的维生素。 嗯， 那么 B 族维生素在这个骨壳里面或者说稻壳，就像这些里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一些产后的这个，咱们现在说到这个产后脱发啊，在饮食上面有一些粗粮不能忽视啊， 粗粮要吃， 粗粮绿叶子蔬菜，然后呢水果，这些呢就是它的维生素比较丰富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头发的生长呢也是比较好的。这些呢可以推广到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你是产后脱发，还是说我就是一个正常人，我想头发浓密，我想头发的质量很好，都可以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上呢有一些这样的调整， 杂粮 要吃， 对， 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啊， 嗯， 这个蔬果呀什么的哈， 嗯， 都要吃。 对， 只有这个饮食均衡了，其实不仅是我们身体状况好了，皮肤状况好了，那我们头发自然也很好。 对，你因为你头发毕竟是一个健康状况的一个体现， 是的， 对吧？ 对，它是一个反应哈。 对， 所以你看看那些就是头发比较浓密，然后呢， 嗯， 光泽比较这个多， 嗯， 其实也反映出来这人身体状况不错。 对，是这样的。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了这么多和产后脱发有关的事情哈，最后我们请贾秘主任来给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吧。 嗯， 面对产后脱发这件事儿，正确的做法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我们要正视它，刚才有一个这个词我们用的是叫做顺其自然， 嗯，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么呢它一般是在产后的2到7个月，就3到7个月左右最容易发生，那么持续的时间呢大约是6个月，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一般呢是头顶部这个地方的头发的稀疏呢相对会多一些，那么到6个月之后呢它就自然停止了，然后呢就逐渐的长回到你原来的头发了。除此之外啊，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精神状况，那么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一个生活态度，然后呢，要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要尽量的保证我们生活的规律。嗯，在关注孩子的同时还要关注自身的这种健康。第三呢，就是要关注我们的饮食，虽然我们做了妈妈，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哺乳，但是呢太油腻的食物呢我们还是应该要尽量的避免。像这些辛辣的油腻的，特别是烹调方式上的一些改变啊，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的。 嗯， 那么我们需要多吃的是什么，对我们头发好的是什么呢？是绿叶蔬菜、水果和粗粮，这样呢补充一些充足的维生素 B。 另外呢还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头皮的清爽。 对， 选择正确的这个洗发水，正确的洗头的方式，正确吹头的方式，选择正确的这个梳子，让我们的头发呢尽量的避免过度的牵拉，这样才能让我们这个顺利的度过这一段产后脱发不太漂亮的这么一个时期。 对，避免这个产后脱发，远离产后脱发，还你原来的辣妈本色哈。 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曹梅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不客气。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下午4点半呢为您送上的是中医故事精彩剪辑，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至7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这挑战贡献彼此，泪和汗从不伪装，不要害怕你走得缓慢，总有一天回到 下一个幸福的车站。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三则是牵绊不了进度，凭着各自坚持与领悟，感受互相扶持的幸福。